姑娘，你这唱的是什么？ 奴家唱的是新近流行的弹词《春山恨》。 不对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唱了两个名字，能重复一下吗？ 有什么不对的？先生莫非从未听过？《春山恨》的主角啊，本来就是这沈清秋和洛冰河呀。 我能问一下，这个什么山恨，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吗？ 先生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我细细唱一遍给先生听吧。这春山恨呢，讲的是沈清秋与其爱徒洛冰河之间缠绵悱恻、近段不可言说的故事。 春山